跑那儿的把话讲，把这四条二位老先生还与我说，你们二位那个鸭不鸭子不要紧，还为谁输与谁赢？诸葛亮说，要拦你怎么拦两条柱，你这会儿拦着算不成，这会儿的拦着也就罢了，这个输的白输赢的白赢。站跑那儿的把话讲，把这孙强二位老先生，我跟您说的是好话，我反倒招您不愿听。您要了押宝四棍押宝，他妈您要该的可不成。诸葛亮说，我一个小钱都没有，不让我押还不成啊，敢说这么三声不让我押宝，我让你宝你割不成啊。这个站宝那儿的一撇嘴，把这孙强二位老先生，你别在这会儿说大话，你别在这会儿大话扔，这两年话你防一防，可否君不是省油灯啊，我的名字叫邓宇，管账的先生叫徐茂光，刘北温他妈张家岭，搬行宝盒这个孙悟空，一跟头十万里，要想打架算现成。诸葛亮一看要打架，我三宝那儿有神听，你要亲自将我挡，你的小人哪儿了崩。诸葛亮哪敢怠慢，他的宝盒拿在手中啊，拿起了宝盒，扶着腰停进了宝棚一里乱料营。诸葛亮一看要打架，回着三国去搬兵啊，搬来了咱们刘备、张飞、关父子，咱们周成、关平二个弟兄，马超、马岱，咱们二员将，咱们白布、三杨、老黄忠，有魏延，还有姜维，这个长坂坡前赵子龙啊，人马发财，轰去了会，畅快接地扎大营啊。姜太公说起来不要紧了，我得回到西岐去搬兵。搬来了他们金吒、哪吒、木制三太子，有个灶王奶奶高兰英，杨二郎拉了好天犬，如西湖架的乌草正后边的跟头，说他老英雄人马发财，黄雀了会，沧海接力扎大营啊。两个正男扎人马，忽听哭中喊了一声，要问来了哪一个，来了西天大圣孙悟空，金箍的宝棒拿在手，两眼睛全都瞪红，眼睁睁叫神气长乱，这个七十二变下段书。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。 大音精华，声系天下。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。 平安北京建设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的重大举措，平安北京首都社会各界共同的责任。